Hai spazzato via i problemi, le paure, i dubbi miei. Che bello. 北京时间14:05，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是9月29号，即将过国庆假期了。你的国庆有什么样的安排吗？是不是此刻今天的心情像一开始的这首 Cheek to Cheek 似的？而在今天其实也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那我想问你的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打算？是打算出去旅行呢，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感受着北京最美好的秋天的季节？那我也有很多的内容和大家推荐，同时呢你还是会看各种的音乐节音乐会。那到了大家休息的时间，但是确实也到了我最忙碌的时间，因为即将在这里哈，今天还有福利给大家透露，就是10月9号北京国际音乐节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开幕了。而从2019年的时候，北京音乐广播就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始合作，我们合作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午间音乐会。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呢，我们继续还有，是的，我们的那个项目5月时光暂停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在10月份，那我们的福利和公益音乐会带给大家将有5场音乐会，具体有哪几天呢？是10月10号的晚上傍晚17点，将午间音乐会挪到了傍晚，叫做非午间音乐会。在明天的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还有包括古典流行的乐会，都会推出大家的报名表，是公益音乐会，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定参加音乐会的一些内容，因为有5场，第一场呢是10月10号在17点，剩下的几场呢是从10月14号到10月17号，每天的中午1点到2点当中。来感受不同音乐家的魅力，具体内容呢也会在明天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具体呢给大家推出，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喜欢哪些的音乐会可以来参加来报名。而说到今天的内容，是古典流行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我要分享很多精彩的音乐给你。乱弹琴，然后慢慢地看到它拨动心弦，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古典流行和你分享电影当中的音乐，这一段你一定不陌生，选自电影《海上钢琴师》。相信爱音乐的朋友一定会觉得，电影当中、影视当中的音乐，并不是一部电影的点缀，或者是包装，它也是一部电影的画龙点睛的部分，烘托电影的气氛，表达人物情感的重要工具。而有的电影，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这样以音乐为主的电影，音乐甚至是影片的灵魂所在。很喜欢这首《Playing in Love》，就是弹着弹着，本来是想随便弹一些感觉，但是它就出现在眼帘当中。而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其实我想给你带来电影当中的歌与音乐的结合。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海上钢琴师》的主题歌《迷失男孩的呼唤》。 Come hold me now.I am not gone. I would not leave you here alone in this dead calm beneath the waves. I can still hear those lost boys calling. You could not speak. You wereAfraid to take the risk of being left again, and so you tipped your hat and waved, and then you turned back up the gangway of that steel tomb again, and in Mott Street in July.When I hear those seabirds cry, I hold the child in the man, the child that we leave behind. Lost boys calling. We left them there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 men were gone until the West was won. And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time to kill. You never took us fishing, Dad, and now you never will. And in my street in July, when she the seabirds cry, she holds the child, the child in the land, the child that we 琴师的主题歌，演唱是 Roger Waters，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第二任主唱，曾经的疯狂神经质，而愈老愈坚的天才。很久以来，在古典流行中，我经常和大家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的音乐，而在今天呢，我会带来一些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改编的歌曲，或者说电影中原有的主题的歌曲。而我觉得改编之后的这些歌曲呢，也都是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在这些歌曲之间也插入一些关于这部电影或者一些电影当中的音乐，比方说这样一个行进感觉的摇滚式。觉得在今天的音乐中，电影中，即是摇滚中，很多音乐也借鉴了，甚至是一继续流淌着上古的血。怎么说，明明是一个进行曲式嘛，但是音乐加在这里面的感觉就是很拽的那种。我要说出这段音乐的出处，来自电影《十二罗汉》。 Ho sbagliato tante volte ormai che lo so già, che oggi quasi certamente sto sbagliando su di te. Ma una volta in più che cosa può cambiare nella vita mia? Accettare questo strano appuntamento è stata una pazzia. Sono triste tra la gente che mi sta passando a casa, ma la nostalgia di rivedere te è forte più del pianto. Questo 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nso extraño de esperanza. Sto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spuntare in lontananza. Amore, fai presto, io non resisto. Se tu non arrivi, non esisto. Non esisto, non esisto. 这首歌叫约定，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想到当时看电影的时候那种惊艳的感觉。这段选择电影当中，泽塔琼斯遇到了心中的那个他。 Io mi guardo dentro e mi domando, ma non sento niente. Sono solo un resto di speranza perduta tra la gente. Amore, già tardi, ma non resisto. Se tu non arrivi, non esisto. Non esisto, non esisto. Luce, macchine, vetrine, strade, tutto quanto si confonde nella mente. La mia ombra si è stancata di seguirmi, il giorno muore lentamente. Non mi resta che tornare a casa mia, alla mia triste vita. Questa vita che volevo dare a te, spicciolata tra le dita. Amore, perdono, ma non resisto. Adesso per sempre non esisto.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轻松有意思的电影，还是2004年的一部电影《十二罗汉》。当时这部电影是讲的是老套的故事，警匪游戏，但是在其中加入了浪漫的爱情。当时的制作无论是十一罗汉、十二罗汉都是大卡司，想想当时啊，是斯蒂文·索德伯格来指导，那演员当时有乔治·克鲁尼、布拉德·皮特、马特·达蒙、凯瑟琳·泽塔·琼斯、安迪·加西亚、唐·钱德勒，还有伯尼·麦克、茱莉亚·罗伯茨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演员明星来主演的犯罪电影。而当时我觉得整部影片最惊艳的要数这段音乐，每次听到这段音乐我想到的就是这样一段文字，从来都不用太久远的回忆，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改变过它性感热烈的外表，也从来没有失去它忧郁伤感的气质。约定。 Accettare questo strano appuntamento è stata una pazzia. Sono triste tra la gente che sta passando accanto, ma la nostalgia di rivedere te è forte più del pianto. Questo 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gno di speranza. Sto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spuntare in lontananza. Se tu non arrivi, non esisto, non esisto, non esisto.

现在直播的古典流行，那在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带你了这样一段音乐。其实音乐本身充满着灿烂的阳光的感觉，但是有时候就像刚才这首约定，有的朋友觉得哎呀有些伤感和悲伤，因为它太美了，但是应用在那一段电影当中，你会觉得惊艳和美感，而且温馨的感觉。而这一段当你想到电影和整个的情感再出来，虽然你觉得它充满着阳光，虽然是有的朋友说觉得是古巴伦巴的节奏，还真的是，但是你觉得它出现在那部电影当中恰如其分，但是想想又那么的伤感。无论苦难的年代还是寻常的日子，人们都有办法找到生活的乐趣，那些单纯，那些温馨，那些在心底的幸福。而刚刚我为你带来的这段音乐就选自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同样，这一段充满着幸福和欢乐感的圆舞曲也是这样，作曲者是皮亚佐尼。 Thank you. 改编，是不是？这一段对于在影片中出现的音乐一点都不逊色。这个女生与长笛还有竖琴在一起，就像是在天空，从天空中阴云当中穿过来的阳光，一下子慢慢的天就开了，一点一点的可以看到阳光。这是美丽人生。在为影片配乐的是意大利作曲家也是指挥尼古拉皮奥瓦尼。那其实影片一开始有很多的独白，结束后展现我们面前的是山间的小路，紧接着轻快的音乐，愉快的念诗声进入到我们的耳边，然后虽然后面有刹车失控的危机状况发生，可是轻快的音乐声反而放得更大，并且曲调也到达一个小高潮，这就奠定了影片的基调，美好轻松，就把那些不美好用美好来掩盖，用音乐来掩盖。而你听这段的配乐，其实那种为什么刚才说也是有那种伦巴的音乐在一起，他用这种音乐节奏型来掩盖，如果说长驱直入的长线条，那可能会显得伤感一些，这样也是打用不同的方式来营造轻松的气氛。而这里改编的乐队的感觉也非常美妙， 这首音乐的开场，我总会想到那句“悠然见南山”。它美的甚至可以让你掉下泪来。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看好莱坞电影，全世界人都喜欢好莱坞电影的话，但是对于好莱坞而言，要说起异国风味的浪漫情怀，那里有着宜人的气候、丰沛的食物、香醇的美酒，以及热情好客的人，以及一连串历史悠久的城市，罗马、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热那亚，这就是意大利。而在今天，我也给你带来这几段意大利的电影音乐，让我们提前用音乐来度假期吧。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邮差》。 Perhaps one day.When you look back, you'll see experience, it is all we lacked, and how the fault was neither yours nor mine, victims of a love that made us so blind. Now I can see I'm more mature.Took so much for granted, felt secure. And when our pride got in the way, our love died, I've heard you say, life's so unfair. Life's not unfair, that's fate, it's not too late to learnLove again comes by. We won't ask why. We won't ask why. We'll just surrender with welcome in our eyes. Arms open wide for love. We'll do or die for love. When love.There won't be any doubt at all.When love again comes by, we won't ask why. We won't ask why. We'll just surrender.Open wide for love. We'll do or die for love when love comes by.

这段歌词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个盛大的 party， 一起分享欢乐和活力。